黄少天惯用暴击能的聒噪方式，可怜此时他自己没几能可出，于是改报君莫笑施展的技能，而且保持了他的风格，只是闭着眼睛在那儿瞎报，也不管人出的技能是不是他嘴里喊的。就在后面乱叫什么"好厉害啊，这可怎么办啊，要挂了有木有啊？"如果听到这家伙的嚷嚷，绝对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个还在寻找机会伺机而动的猎手。只是话说了这么多，却一句回应都没有。黄少天觉得叶修肯定是没有戴耳麦，如果说是为了制造假象而让自己闭嘴的话，自己都嚷嚷这么多了，很明显没有上他的当嘛。这家伙大可以放弃这样的盘算，但是居然一直沉默到现在。 看来是真的没有听到自己在说话。可耻啊！随着这一句，一场刷屏的活动开始了，所有人都是哀嚎了一声。这才是他们所熟悉的黄少天的战斗方式。职业联赛里是不能语音的嘛，所以只能敲字。于是频道公共频道都会是黄少天的各种嘲讽。今天因为有语音，所以这家伙用嘴去了。 频道难得干净，结果突然在此时爆发出来。奔腾不息的文字中，黄少天没有放弃他一直在期待的。喂，不要给我机会啊！给我机会你就死定了。 这样一句在所有人都看作是纯属吹牛的句子飘过后，机会真的来了。拳法家的一记崩拳后，用一个魔道学者的暗夜斗篷拉回。 这是黄少天已经牢牢记住的一个连招，这一刻崩拳之后，他早已做好准备。就见君莫笑衣袖一甩，暗影一道飞出。早有准备的黄少天终于做出了快半拍的反应，落凤斩劈出劲影一道，叶羽生凡似乎踩着那道袭来的暗影飞过，朝着君莫笑兜头而下。 啊！ 这一瞬。 有不少人干脆是在自己的电脑前失声叫了出来，而后才连忙在频道里发出惊讶的表情。大家都以为黄少天肯定是要被这种不熟悉的散人连招击败了，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还能在如此逆境中反击。 黄少威，我霸气！ 不少人连忙开始刷屏。 职业高手真的是太厉害了。 展楼兰此时也情不自禁地说着，他们这个小团队观看这场比赛是有点情感倾向的，一个个被黄少天虐过之后，他们很盼着这一阵叶修能够获胜，他们俨然是已经把叶修视为自己人了。就在叶羽生凡被连招打得不住在半空滚来滚去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是觉得心旷神怡，但是除此之外。 展楼兰心中却还略有一点失落。和黄少天的那一阵，他印象真的很深。玩了这么久的荣耀，经历过不少 PK 战斗，没有任何一场能给他这么大的触动。那顷刻间骤然而起、颠倒形式的反击，将人从天堂一下子推入地狱的逆转。虽然被推是他展楼兰，让他狠狠郁闷了一把。 但他不得不承认，黄少天这一手着实厉害，不但取得了比赛的胜负，还很伤对手的士气。如果是在职业联赛的总决赛，被突如其来的这样逆转一下，那感觉肯定比死还难受，不知要多久才能走出阴影。好在这只是一场普通切磋，展楼兰还不至于吐血。 但在那一刻，他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微草因为被蓝雨夺走了一次冠军，就搞得这么苦大仇深。黄少天这种一击致命，突然杀死比赛的战斗方式，旁人看来有多刺激，那被逆转的当事人就有多痛苦啊！现在展楼兰是一个旁观者了，虽然他情感上也是倾向于叶修获胜。 但心底深处却是隐隐盼着能看到一个这样的场面。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被这种感觉给迷住了。 他甚至有些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这类型的选手。这会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的 YY 主题。但是王少天的业余生番一直在浮空，这让他有些失望。直到这集落凤突然横空出世，骤然打断了君莫笑的连击时，战楼兰突然就亢奋了，称赞也是脱口而出。好在他叫的是职业选手，没直接喊黄少天，这让伙伴还觉得他是被比赛给感染了。这要真喊出帮黄少天加油的口号，非得被当叛徒鄙视一番不可。落凤斩，剑起凤落。黄少天要的不只是脱困，他要的是一次强力的反击。这一落凤斩浮空很低，剑落很快，君莫笑那暗夜斗篷的光影还未消失，业余生凡手中冰雨已经滑落，雪花向两边飞溅着，比起子弹打出的一簇不知要绚烂多少。绚烂的君莫笑整个人都好像要跟着雪花飞成两半一般。 上条， 王少天嘴中吆喝着，果然是出了一记上条，君莫笑浮空。但是黄少天此时却并不依赖浮空，连招从来不是只能在浮空中才能施展，浮空只是对方更加难以脱困罢了。但散人技能多，浮空中可以脱离的手段也多，浮不浮空并不那么重要，能一直命中对手才是主要。 三段斩， 黄少天嘴里叫着，出的也果然是三段斩。这个通常是剑客用来脱身或是拉近距离的位移技，在黄少天的操作下，夜雨生凡绕着君莫笑走了一个三角形，三斩出手悉数落在君莫笑身上。 连突刺、月光斩、上挑、幻影无形剑、逆风刺， 叫声不断。但是别误会，黄少天已经开始乱喊了，他喊出的技能和夜雨生凡实际打出的基本不符，他只是哪个顺口就叫哪个罢了。如果观众能听到他的语音的话，甚至可以听到他连法师系的技能都给叫出来了。而这时黄少天却几乎没了之前还在刷屏的内容，分心二用他是有这个属性的，但是面对这个强劲的对手，他终于还是把手速全部集中到了操作技能上。这是他好容易才赢得的机会，他要尽最大的集中力给予君莫笑最大的伤害。如果没有，再一次被对手找到机会反击的话，这种需要靠运气才得到的反击机会，有一次，未必就有第二次。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黄少天乱叫着，已经是杀红了眼，但操作依然是细致入微。他要尽他最大的努力，保证操作百分百的完美。只有这样，叶秋才没有任何机会反击。剑影纷扬不断，连续不断的攻击中，当然也不局限于剑客的技能，普通攻击、魔剑似的、鬼剑似的、狂剑似的，同为剑士系的这些职业二十级以下技能都是共享，如何取舍全凭个人把握。黄少天当然早过来了，还纠结学哪些高级一些、哪些低级一些纠结阶段，他这套技能加点组合早已经烂熟于胸，不需要思考套路就层出不穷，他要做的只是保持集中力，要快要稳。因为他知道他的对手可不存在他面对散人时那种一时慢半拍的情况，这位被称作教科书的大神，荣耀里还有他不懂不会的东西吗？自己熟知的这些剑客连招中，在他面前根本没有哪个是个秘密，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这家伙首创的。黄少天的发挥无疑是极其出色，继散人的连招表演后，他又搞出一套剑客的连招表演。围观的职业选手们惊讶于黄少天的出色发挥，给了点鼓掌的表情。但是 他们更期待的还是黄少天的对手。他们想看散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行突围的方式。如果真的被黄少天这样奇迹般的连招到死的话，他们会很失望的。他们会宁可去看黄少天被散人连招到死，起码多看点散人的套路。 靠！ 就在此时，黄少天怒喝了一声，他终于没能做到从头到尾的完美，他失手了。或许面对一个普通对手时，这根本不算失手，但面对眼前这个家伙，没有去幻想的黄少天已经着手准备应对了。他比较痛苦的是，面对这个散人，他无法预测对方用出什么样的怪招。心思虽多，但在场上却连半秒都没有。千机伞突地张开，朝着叶雨生帆脸上就照了过来。 你妹啊！ 竟然又是开屏幕保护。黄少天大怒， 一样的招式对我是没有用的。 黄少天大叫兼刷屏，同时角色飞速向后一撤。如此紧张的时刻，看到黄少天的刷屏，还是有不少忍无可忍要吐槽。 你妈皇上，你是圣斗士啊你，狮子座的黄金圣斗士。 还有知道黄少天星座的， 闪电光速全拿下。 更有熟知圣斗士的选手在叫的。黄少天打出的到底不是狮子座黄金圣斗士的闪电光速拳，而是荣耀剑客的最大奥义，70级的大招幻影无形剑。 我靠，找死的吗这是？ 选手们顿时一阵惊呼。正面没有任何攻击铺垫，没有任何心理陷阱，竟然直接就出大招幻影无形剑，简直就像脱光了衣服邀请人推倒一样。 等等，叶秋开了盾，他现在也看不到。 有人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 看不到他也听得到啊！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所有人心中都想到一个变化。普通场原本黄少天是靠嘴炮的，但中间突然开始玩文字刷屏，从他能做出叙事反击来看，他当然不是在无聊，而是看出了对手根本听不到他说的话。由此可知，面对黄少天的嘴炮，叶秋果断的没有戴耳麦。于是这一刻，视角被散盾阻挡，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他当然不知道此时黄少天居然非常不要脸的在这样未做铺垫的公众场合就用了幻影无形剑。心里念头万千，场内却只有一瞬。所有人都这样以为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就闪现到了叶雨生凡的身后，而那个撑着散盾的君莫笑还在。黄少天还在美美地操作了一个漂亮的幻影无形剑，准备上去把对手撕碎。所有人都默哀了，纷纷发出不忍目睹的表情。黄少天依然茫然无知，直到第一剑下去把那个影分身直接捅没的时候惊觉。上一次连招全部是浮空的，这一次连招全来自身后，全是背击的。 我靠靠靠靠靠，你能听见啊？ 黄少天大声咆哮着，试图震碎叶修的耳膜，并把这话发到公屏里，想让大家知道这人是多么的卑鄙无耻。众人都在叹息，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大家一边感慨着，一边也很佩服，在黄少天的音波攻击下，叶秋竟然能一点反应都没有，以至于让黄少天都误认为他是完全听不到的。这时候展楼兰觉得他需要发言为叶秋大神证明一下清白。 他确实听不见的， 展楼兰说， 他下场之前让我把语音禁掉了。 展楼兰是房主。 哦， 恍然中嘘声一片。比赛场中的黄少天毫无疑问也是看到公众频道的消息。 赖皮啊，修改规则之前要通知参赛选手啊。 黄少天泪流满面地看着自己的业余生凡倒下去了，他才好容易把视角转回来而已，背身连击 是和浮空连击一样较难应对的。这一次黄少天终于没来得及去等什么机会。 嗯，你一直在说话吗？ 获胜的叶修在公众频道里发消息问，众人默然。因为听不到的声音，这样的猜想决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这样的方式让众职业选手都有些无语，因为这显然是在职业赛场上绝对不会出现的情况。正如黄少天在嚷嚷的，正规比赛规则当然是要向大家明示的。但是很显然，这里不是正规比赛，而且面对黄少天的话，禁掉语音的举动绝对可以获得100%的支持率，只是没有通知黄少天。这个嘛，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大家还在回味的时候，尸体黄少天已经重新站起来，叫嚷着要再开一局。 靠，你还来啊？排队去。对啊，你该排到最后了。我来，我来。 一堆子职业选手都跃跃欲试，想要进场。新奇的对手，只观看让他们觉得意犹未尽，不少人都想下来亲自感受一下。不一会儿，场外就已经为谁先下吵翻了天。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黄少天已经打过一次，不能再打了。 哎，摇骰子，摇骰子，谁最大谁先来。 有人提议。 一马百来人呢，记得过来吗？ 有人说。此时早不是最初闯来的50来人了，后来在群里又是引诱到了一批，而且除此以外还有点谁也不认识的陌生面孔，大家却也都没去留意。 来什么来？ 君莫笑此时突然发了消息。 我能给你们机会随便看穿我吗？哼。结束了啊，都散了。日靠，切切切切切。 各种不文明的用词都出来了。平时职业场上出来这些用词肯定要被处罚。今天是在游戏里的竞技场，百无禁忌，大家也难得用这些字眼发泄一下。结果大神说一不二，无视众人的呐喊，果断已经退到了场外。一些人还在努力邀请着，叶修也是完全无视掉，直接连房间都退出来了。大家也是无可奈何，这东西人说不打，那是一点也强制不了。展楼兰他们倒是还很想再看的，但看叶秋大神坚决的都退掉了，自然也说不上什么话。他们也挺想和这些人都打打看，但现在就是瞎子都看得出这些人是为啥全跑这儿来了。他们上去邀战，估计这些人正好出一口被叶秋大神拒绝的恶气，狠狠地把他们拒绝一下。几人商量着也正准备退出，展楼兰突然收到一个好友邀请，翻开消息一看，名字让他大大震惊了一下。王不留行，冠军队微草的队长王杰西的王不留行。展楼兰连忙通过，心中各种疑虑，各种幻想，各种意淫。 你好。 通过好友后，王不留行那边立刻发来消息。 大神好。 展楼兰回道。如果说在之前，他这个荣耀中最有名的金钱战士还并不把职业选手当多大事儿的话，从和叶修接触开始，终于是意识到自己有些太目中无人了。和黄少天的一战又是给他上了难忘的一课，对于大神级别的选手，他已经不敢有丝毫怠慢。而眼前和自己消息的这位，3年里2夺总冠军，实打实的成绩摆在那里，可说已经是功成名就。